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看江山美，不把青春辜负。 982青春联盟 全力打造青春读书会， 声情并茂，有料有味。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不忘初心跟党走，读书实践勇担当。各位大学生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广播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石潇，欢迎来到青春联盟之青春读书会专栏。 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黄源。我和石潇都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专题组。青春读书会这个专栏是团市委微信公众号靠谱青年特别推出的，在靠谱青年的策划统筹下，百名学子和靠谱君接力朗读了一本特别有意义的书籍。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习近平的7年知青岁月。 没错，习近平的7年知青岁月是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系列采访实录，2017年8月在全国发行，用真实的历史细节再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知青时期的艰苦生活和成长历程。 在之前的阅读中，已经有11位老师或同学与我们共同体会了这本书中精彩丰富的内容。下面精彩继续，为大家带来习近平的7年知青岁月的朗读接力集锦第12期，由西北大学的郭文静同学来朗读，题目是静平认为智商是重要的，而情商则是关键，尤其是做大事者。 大家好，我是朗读志愿者郭文静，今天由我继续为您朗读习近平的7年知青岁月。除了一些军事和国际政治著作，还值得提到的是，习近平还读了美国著名学者亨利·基辛格早年的论文，如核武器与对外政策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展望等。通过研习这些论文，使习近平深刻感觉到美国这个国家是一个学习型、研究型国家，美国军队也是一支学习型、研究型军队，美国的智囊政治家也是密切关注实际的研究型政治家。在国际政治军事风云变幻的大环境下，在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美国都会有具有世界眼光的智囊和研究型人物，考虑和提出如何应对新形势，提出新对策，及时转变原有政策。如果低估美国政治、外交、军事的应变能力和敏锐思维，依旧采用旧的想法和做法，凭借想当然的思维来考虑问题，就会在变化中的国际斗争中处于下风。上世纪70年代，习近平在贫瘠的陕北窑洞中读基辛格的著作时，还是一个不到20岁的知青。时过境迁，2016年12月，基辛格访华，此时的习近平已是63岁的中国国家主席，而基辛格则是93岁高龄的美国前国务卿。作为中国的国家主席， 习近平和基辛格这位资深睿智的国际政治家进行交流，探讨国际政治和中美关系的未来，实在是一件非常值得回味的事情。其实年轻时期的阅读，年轻时期的苦学所能学到的知识和信息，很多已经变化了，或者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但青年时期所养成的不倦学习精神和良好的学习方法，以及通过学习所养成的思维能力，则可以伴随人的一生，对后来的各个阶段依然起着作用，发挥着影响。雷平生回忆道，2010年的一天，我到习近平家做客，晚饭后他拉着我到他的书房，指着书架说，平生你看，当时你留下的书还都在这里。确实，那些有关军事和历史方面的书依旧静静地保存在他的书架上，只是陈旧了许多。我下乡所带的那些书，在离开梁家河时基本都留给了他，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他依然保存着。当时之所以把这些书留给他，是因为不知道他可能还要在艰苦的陕北农村坚持奋斗多久。我还注意到这些书架上还有大量的新书，有些还是学术分量很重的书。我确信直到今天，静平依然保持着40多年前养成的学习习惯，在处理完繁忙的政务后继续读书，不断从书中汲取新的精神养分。那么习近平能够从一名普通知青成为梁家河大队的领头人，他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雷平生说，习近平的特点非常明显，他总结出了比较突出的四个方面。第一，强烈的使命感。与近平接触，你能很直接地感受到这一点。人要成长，要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首先就要有使命感。在农村7年，近平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要为老百姓办实事。体现这种使命感的证据，我认为有两条。一是近平在梁家河经过数年苦难和磨练，摆正了自己的位置，把自己看作是黄土地的儿子，并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如何为人民服务。所以直到现在，他仍一再提起，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福祉。二是强烈的忧患意识。近平喜爱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的忧患意识最初是环境强加的，环境使然。因为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他父亲受到迫害，使他忧虑自己的家庭，忧虑自己的前途，这些是他肯定会忧虑的。经过在梁家河艰苦生活的磨练，得到陕北人民的感召与信任，他的忧患逐渐过渡到要考虑生产队、考虑大队的事儿了。这使得他忧虑全队的生产与生活，考虑如何解决粮食翻番的问题，也就是已经由从小我出发的物喜己悲，转变为对群众利益的一种深沉忧患了。第二，辩证思维方式。习近平看问题习惯从多方面考虑，运用辩证思维方式，针对一个问题进行多角度反复推敲，互相印证，而不简单只从一个方面刻板地考虑问题，更不自以为是，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第三，遇事有定力。不论大事小事，近平遇事沉着淡定，始终保持情绪冷静。他曾几次与我说过，他很喜欢曾国藩的一段话，遇事军情棘手，众议纷纭，欲要心明力定，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做大事者要具备冷静的心态和自控能力，这样即使事物再紧急， 也可以调分缕析，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在与晋平接触中，他不止一次和我谈到智商与情商的关系。他认为智商是重要的，而情商则是关键，尤其是做大事者。第四，肯读书，善学习。我注意到晋平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曾多次就读书学习发表讲话，有谈为什么要加强读书学习的，有谈读书学习方法的，也有谈具体读什么学什么的。他说过，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知道他说这个话是由衷的，是从自己读书学习经历中得出的深刻认识。 如果想要成就一番事业，情商确实很重要。正所谓，遇事军情棘手，众议纷纭，欲要心明力定，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没错，功夫不负有心人。接力朗读从第一期到第十二期，我们已经把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这本书的第一篇知青说读完了，希望小伙伴们能够有所收获。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朗读这本书的第二篇知青说实录，题目是为群众做实事是习近平始终不渝的信念。好的，第二章节开始，也算是接力朗读的第十三期，有请北京团市委网络中心主任杨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大家好，我是北京团市委的杨斌，今天由我为您朗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为群众做实事是习近平始终不渝的信念。陶海素，1969年从北京清华附中到陕西省延川县段家疙瘩大队插队。1972年，他作为县上派驻文安邑公社上文安邑大队的工作队队员，参加了8-9个月的路线教育工作。就是在这期间，他结识了习近平和雷家两兄弟。虽然当时习近平和雷家两兄弟都顶着黑帮子弟的帽子，但陶海素根本不在乎，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习仲勋和雷英夫这样的人会是反党分子。陶海素说，上山下乡前，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中心，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城头变换戴王旗的事儿见得太多了。有一次我们参加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批判大会，江青在台上讲话时恶狠狠地说，余秋里是贺龙的人。当时贺龙已经因为反党被打倒，而那天余秋里就坐在离江青隔几个座位的主席台上，这让我哭笑不得，觉得他们动辄给人戴帽子简直像儿戏一样，所以我对他们那些反党帽子也就不当回事儿了。那么当时这三个年轻人给陶海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陶海素这样说道，他们三个人给我的最初印象是都很诚恳实在。习近平当时只有18岁，比雷氏兄弟俩分别小4岁和2岁，但他看起来很稳重，讲起话来有自己的定见，不轻易附和别人，又不咋呼张扬。那个时候业余生活非常频繁，我和他们几个在一起基本就是海阔天空的聊天。我记得聊得比较多的话题就有这么几个，一是听他们讲父辈的故事，例如有一次习近平对我们讲起解放初期他父亲在西北地区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故事。 他的父亲啊，当时立刻左的倾向，反对照搬内地的经验，对西北少数民族上层人物采取了实力和安抚相结合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被毛泽东赞为比诸葛亮七擒孟获还高明。这类故事由于他父亲当时的处境，社会上是根本听不到的，所以我听起来觉得很新鲜。习近平在讲起这些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他对父亲深深的爱戴之情。二是交流互换小道消息，我们几个人都对政治有着浓厚兴趣，而当时国家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报刊广播上宣传的东西人们普遍不感兴趣，小道消息反倒成了人们获取真实信息的重要渠道。由于他们几个人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他们的小道消息比我丰富得多，所以在这方面我是听得多讲得少。那个时候的小道消息中，议论江青、讥讽四人帮的很多，他们几个对国家当时的政治现状是不满意的。虽然由于家庭的关系，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还都入不了党，但我多次听他们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不能光停留于议论抱怨，要争取入党，在党内发挥驱浊除弊、改造时势的积极作用。第三个呀，就是交流各自读的杂书的心得，这方面很多细节我记不清了，但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都在读世界通史时，议论到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人物，雷平生眉飞色舞的大谈锤子阿炳这个人物，那个场景至今我是记忆犹新呐。还有一次我们谈到中外一些历史人物在困境中个人奋斗的故事，习近平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继续谈论这个题目，并在信中引用了《诗经》中的句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之所以愿意接近他们，并保持了长久的相互信任和友谊，是因为我们存在一些共同点，有很多共同语言。第一个共同点是比起北京，陕北的农村给我们提供了政治上相对宽松、能够发挥个人潜力的天地。说实话，我们几个谁也不是怀抱反修防修，把自己锻炼成红色接班人的崇高理想去农村插队的，而是身不由己，没有其他路可走。习近平和雷氏兄弟的父辈都是党内残酷斗争的牺牲品，当时都被关在监狱里。去延川之前，习近平已确定要被送到少管所，只是因为当时少管所人满为患，让他先等着。雷荣生当时正在黑帮子弟学习班里关着，失去了人身自由，对他们的家庭和他们自己来说，北京的环境可以说是风刀双剑严相逼啊。去陕北实际上是某种程度的解脱，在陕北老百姓眼里，评价一个知青干活好坏远比出身好坏更重要，而且经济文化极端落后，任何一点简单的知识，比如说知道氮磷钾的区别，他都能派上用场。因此啊，虽然在那里过着近乎原始的艰苦生活，可我们却感觉来到了一个新鲜的、前景上有着更多可能性的天地。第二个共同点是我们都不甘于平淡的生活，觉得人活一世总要干点什么，做一番事业。这种想法当然和那时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和熏陶不无关系，但更是由于读书学习，向往历史上那些建功立业的人物的多彩人生，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世人们那些修齐治平、先忧后乐精神的认同。第三个共同点，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志当存高远，但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当时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上大学，我们几个都没有完成中学的学业，因此都梦寐以求的希望能上大学，用现代知识充实自己的精神和头脑。而上大学这件事儿，当时是超出我们自己掌控的。1972年时，曾有大学来招生，当时虽然名义上实行群众推荐制，但梁家河有一个知青被招走了，村里领导和习近平他们却根本不知情，直到那个知青临走才知道，后来才听说那个知青的父亲是北京教育系统的一名负责人，那次给梁家河的招生名额是戴帽下达的。对这个事情，我们的态度是，我们内心深处都是想走的，并没有把扎根农村一辈子当作挂在嘴上的口号。如果因为各种客观原因走不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也不应该消沉应对，而是应该把身边的事情尽量做好。基于这样的想法，他们几个先后上大学之前都在队里踏踏实实干活工作，都入了党。雷荣生做了大队的团支部书记，雷平生做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习近平做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刚才我们听到陶海素推荐习近平到赵家河搞社教工作，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而习近平在赵家河又都为人民做了哪些工作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听第14期，有请首都医科大学朗读志愿者丁亚荣跟大家一起阅读青年习近平在赵家河修厕所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朗读志愿者丁亚荣，今天由我为您继续朗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关于当初推荐习近平到赵家河搞社教工作的原因，陶海素这样说道： 其实选调习近平去赵家河搞社教工作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推荐他当干部了。1973年初，我是团县委副书记，当时团县委需要补充干部，我就向团县委书记刘云清推荐过习近平。刘云清说：可不敢，你是个地主，我是个上中农，你再弄个黑帮子弟来，那还了得。这里要说明一下，当时农村很讲阶级成分，每个人的成分都是由过去土改时划定的家庭成分沿袭下来的，所以即便父辈没有务过农，但祖辈的成分就是我们自己的成分。延川县委能用我这样成分的人当团县委副书记已经是很有魄力了，如果团县委干部的家庭成分全都不好，在当时政治环境中确实不好办，所以我对我们书记的顾虑也很理解。几个月之后，延川县委开始酝酿筹备，计划继1972年对部分大队进行社会主义路线教育活动之后，在来年开展第二批活动，抽调县社干部组成工作队，在县委统一指挥下到另一批大队去蹲点整顿。当时的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是县委安排的第二批预定进驻的大队之一，因为赵家河原来就是我们县团委蹲点的大队，所以县里让我们组成一个工作队进驻赵家河。我被任命为队长，还需要一个队员，这个队员可以是脱产干部，也可以是不脱产干部。这时我又想到了习近平，就和他商量，我们两个组成一个工作队进驻赵家河大队开展工作。习近平说，我还是团员，不是党员。我跟他说，没关系，县上并没要求每个工作队员都是党员。他又很实在地说，我之前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 我说没问题，我是队长，出了什么问题自然由我负责，你放手干就是，干得好算你的，干不好算我的。我当时之所以推荐他有两个因素，第一是从工作方面考虑，我们需要得力的人手，把分配给县团委的整顿大队工作搞得好一点。我了解习近平的为人和见识，相信他能胜任。第二是从他个人方面考虑，我非常想给他创造一个追楚囊中的机会，因为创造条件使他发挥才干，才能使县社干部更多了解他，以后被推荐上大学或是当干部，机会都会更大些。到赵家河搞社教的事情定下来以后，经过县上和公社必要的会议和培训，1974年春节过后，各个工作队就开始进驻各自的大队了。我当时因为县上还有些工作脱不开身，习近平就只身去了赵家河，那个时候他是20岁，我过了几天才去。曹谷溪在他的访谈中已讲过习近平在赵家河修厕所的故事，这确有其事。习近平曾说过，知青在农村要过四关，我看厕所关可以作为第五关。赵家河大队公窑外面的厕所当时非常简陋，又脏又臭，难有下脚之地。我比习近平晚几天到赵家河，一到大队部外就看见他正在修那个厕所。我当时还觉得有些惭愧，因为我之前经常来村里住着孔公窑，却从没想到要把厕所修一下。当天晚上，我和习近平就在大队的公窑里召集队里的干部社员开会，那是我头一次听到他以干部身份给群众讲话。他讲得很有条理，虽然那个时代口号满天飞，但他讲得实实在在，没有什么虚头巴脑的东西，特别是讲着一口比我还地道的陕北话，使我感到他挺善于跟群众沟通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在这里整队我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因为我还有全县团的工作要招呼，所以不能天天在村里，只能过一段时间来一次。就这样，赵家河大队历时7-8个月的社教整顿工作，实际上习近平承担了主要部分，而且我在当年6月就被调到张家河公社去当党委书记了，习近平独自一人做完了其后的全部工作，直到收尾验收。冯家坪公社对赵家河的整队工作很满意，结束后要留习近平在那儿继续工作，但他插队所在的文安义公社不同意，把他要了回去，担任了梁家河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习近平在赵家河带领群众办十字夜校、答坝，以及他和群众的密切关系等，你们采访的赵家河村民已经说得很多了，我就不再重复。这里我想补充一下其他的事情。当时文革正处于批林批孔的高潮时期，当时所谓的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行所谓的大批粗大干，堵不住资本主义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但我和习近平在赵家河期间看来看去，实在看不到什么阶级敌人，也看不到什么资本主义倾向，所以包括我们共同工作期间和此后习近平独自负责期间，我们没有开过一次批判会，也没有斗争过任何人。当时农村各个地方通行的做法是，即便没有明显的阶级斗争迹象，但只要某个时候需要营造斗争气氛了，就会把村里地主富农成分的人拉出来揉搓一遍，这些人永远是一些搞阶级斗争的现成靶子。赵家河虽然也有过去的富农，但岁数都很大了，而且都是老老实实干活的人。我和习近平觉得无故欺负人家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找过他们的麻烦。那一年按上面的说法，最大的阶级斗争任务就是批林批孔，可是老百姓对那些一孔尊法、抓现代大儒之类的东西，说实话根本弄不明白，也不感兴趣，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多打粮食吃饱肚子。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

给那个干部送了两件在当时比较稀罕的军大衣，才算把事情平息了。这也算是习近平在年轻时代经历的一次惊险的淮阴之辱吧。习近平从赵家河回到梁家河时，雷氏兄弟都已经先后上大学走了，他成了村里唯一的北京知青。但在支部书记的岗位上，他的生活更忙碌更充实。1975年，在梁家河召开沼气现场会时，我也随各公社大队的负责人去参加了，看了他在村里搞的沼气，确实有模有样。我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沼气这个事是很难搞的，因为那时燃料稀缺，做沼气所需要的秸秆之类大都被做饭取暖烧掉了。当时土质疏松，群众又买不起水泥，渗漏问题也很难解决。在其他公社推广沼气的阻力很大，大多是敷衍应付，虎头蛇尾。而他们村里办的沼气还真的把一些农户的灯点亮了，可见习近平在这上面付出了很多心血。习近平对于他在赵家河整队的这段经历很真实的。我1992年去福州看他，和2008年在北京见他时，他的两任秘书对我说，领导跟他们说起过，在延川赵家河参加整队工作是他走入政界的第一步。2009年到延川插队40周年之际，我回访了赵家河，给我们当年住过的窑洞及现在的村貌，当年一起栽种现已成林的树木，村里老乡等等照了一些照片。回京后，我通过习近平的秘书告诉他，想把照片及当地的一些土特产送给他。他答复说，照片送来吧，土特产就不必了。2012年，他请几个清华的同学和我一起吃饭时，很带感情的向他的大学同学讲述了在赵家河工作的前前后后，还开玩笑地说，我当时是个团员，整队结束时却把一个1938年入党的老支书换下来，让一个年轻人上了。陶海素还提到了习近平被清华大学录取前后的事情。1975年大学招生，习近平填报志愿的时候，三个志愿填的都是清华大学。当时因为他上大学的事，在推荐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曲折，这方面其他人已经讲了不少了，但推荐上去是一回事，后面还有关口，到底能不能上还是未知数，谁也不能给他打保票。在这种抉择的当口，他做出三个志愿都填清华的选择，表现了独特的性格和自我人生设计上的理念。他这么做加大了能不能上大学的不确定性，但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就是因为上不了大学在农村继续干下去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他不像很多人那样把待在农村看得凄凄惨惨戚戚，能有离开机会就谢天谢地了，哪里还顾得上挑挑拣拣呢？他在这里已经有情似亲人贴心知己的父老兄弟，已经有殚精竭虑日思夜想的干不完的事情，即便走不了了又什么呢？在他被批准上大学，梁家河乡亲们依依不舍送他离开时，他甚至跟乡亲们说过，要不然我不走了，继续留下来干的话。我相信那是肺腑之言， 1975年大学招生，习近平填报志愿的时候，三个志愿填的都是清华大学，可见习近平的求学目标很坚定。那么进入大学的习近平又经历了哪些事情呢？他和当初上山下乡时结交的朋友又是如何延续友谊的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听第16期接力朗读，由湖南文理学院侯望杰朗读，题目是在人生道路抉择和自我设计上，习近平的不同常人之处是什么？一起来听。 大家好，我是朗读志愿者侯望杰，今天由我为您继续朗读习近平的7年知青岁月。陶海素为大家讲述了习近平被大学录取之后的事情。1977年冬天，我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第一次招生考试，被北京大学经济系录取。第二年春天，我到北大入校后，不久就去清华大学找习近平，他把我带到学校附近五道口一个饭馆吃饭聊天。当时国家正处在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刚刚开过的党的十一大正式宣布了文革的结束，但仍然坚持了文革中形成的某些错误的方针政策。我们俩那天的长谈中，基本上都是在谈论国家正在发生的各种大事情，也谈到了他毕业后的去向问题。他明确表示，他不准备做和化工专业相关的技术性工作，还是要进入政界，继续在陕北农村就早已立下的志向，做一些更能影响老百姓命运的大事情。习近平在清华的同班同学，毕业后曾担任过陕西渭南市长的武希居，在2012年那次和习近平一起吃饭时和我相识，此后我们来往很多。他曾经和我说起过习近平和他同学时的一些事情。他们一开始是在一个大班，后来大班分成两个小班，习近平任其中一个小班的党支部宣传委员，他是组织委员。他说习近平在清华时的生活特别简朴，同学三年多，他从来没见过习近平穿过新衣服，使他感到很惊奇。因为武希居自己是从农村来的，有时还会穿新衣服。他还说，习近平在学校时，在专业之外广泛阅读政治经济类书籍，那时候武希居从家里带到学校一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近平见到后就跟他借阅，后来武希居就把这本书送给他了。他还特别讲到，习近平在政治上也非常稳重成熟，当时清华大学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四人帮对清华管控很严，1976年发生的纪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四五运动期间，他们班里有好几个北京同学也参与其中，传抄了天安门诗词。习近平在北京同学里面威望是很高的，他给那几个同学做了很多工作，同情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提醒他们要注意策略，注意保护自己。武希居是这次事件之后负责清查工作的，正是由于习近平配合做了一些有效的工作，那几个同学得到很好的保护，都没有受到伤害，顺利过关了。这次事件以后，四人帮就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一轮折腾。当时清华大学各年级都成立了写作组，有组织的写作批邓文章。武希居询问习近平的意思，习近平当即就以自己不善写作为借口拒绝参加。习近平担任耿飚的秘书一段时间以后，决定到正定工作。对于他当时去基层的原因，陶海素这样说道，1982年初，我快从北大毕业的时候，一天习近平打电话把我叫到他家里，他跟我说他决定要下基层回农村去工作。他还说，他向耿飚谈自己的打算时，耿飚曾经挽留他说，下基层锻炼是好事，也可以到野战军去嘛，但他还是坚持要到地方上去。习近平跟我说，他之所以要下到农村地区去做基层工作，主要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国家已经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在地方上会比在军队里接触的事物更全面，更接近民生民情，对自己的全面锻炼更有利； 二是他自己在陕北干了7年，知识和工作经验最丰富的积累还是从农村来的，而且农村目前正处在改革的前沿，还是到农村去才更能发挥他的优势。说了这些想法之后，他还说了几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这次下去干得好，将来成就一番大事业，干得不好，就在下面给老百姓做些实事，也没什么。听他说这番话，我很感动，但一点儿也不觉得意外。选择从政道路的人谁都明白，虽然都希望在这条路上能不断进步，逐渐承担更多的责任，开创更大的事业，但能否如愿不光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还有各种外在的环境因素和机遇因素制约，这是一条充满不确定性的路。当时由于10年动乱，对干部队伍和大学教育的摧残，干部队伍青黄不接，有一批高干子弟通过特殊途径得到快速提拔，被称为火箭式的干部。比起下基层，这似乎是一条不确定性较小、快速占据制高点的路，但习近平不愿意走捷径。他觉得自己虽然做过大队支部书记，但积累的到底是最基层的工作经验，历练和视野还不够全面，从县一级起步会打下更坚实的基础。虽然这样做前面的路不确定性很大，但这里又一次显示了习近平在人生道路抉择和自我设计上的不同常人之处。因为不管从政道路的前景如何，在基层为群众做实事的权利总是不会被剥夺的，只要有这一条垫底，而且为群众做事又是自己的乐事，那么个人前程的不确定性也就算不了什么了。1992年，我去福州看习近平时，他和我说起过他在正定任职的一件事。那是在他担任了正定县委书记之后，有一次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邀请了3个县委书记去他那里座谈。这3个书记都是从北京下到农村工作的年轻干部。会上3个人分别汇报了所在县经济改革的情况和各自对农村工作的看法。会后当天晚上，有熟人就打电话告诉习近平。老杜听到3个县委书记的汇报后说，还是小齐讲的最实在，我听了这个事儿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因为在陕北农村共事时我就知道习近平做事总是沉稳务实的，他不喜欢三把火三板斧式的工作方法，而是讲究吃透实际情况，循序渐进。 从刚才的朗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黄土地上插队的7年，是青年习近平逐步摆脱迷茫的7年，也是他精神升华的7年。但是所有的成长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下乡过程中，习近平还经历了哪些事情呢？现在我们继续来分享习近平的7年知青岁月，知青说的第3篇，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朗读者是北京青联委员吴京，也是第17位接力朗读者，一起来聆听他的朗读。 大家好，我是北京青联的吴京，今天由我为你朗读习近平的7年知青岁月的知青说第3章节，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王彦生是北京市人大附中的学生，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住同一孔窑洞。回忆起知青们在农村解决个人卫生问题的故事时，王彦生是这样说的，当时我们6个人住在一个窑洞，一铺炕上，1月份是严冬，陕北这边腊月里非常寒冷，但是屋里的炕烧得很热乎，我们6个人挤在一起，觉得挺暖和，挺好，也不觉得十分难熬。冬天我们没法洗澡，也不觉得有多难受，但刷牙是个习惯，不刷真是不舒服，因为我们都是从幼儿园开始就刷牙的， 村里肯定买不到牙膏。到了文安邑也不容易买到牙膏，但能买到牙粉，这样刷牙的问题就解决了。天气转热，上山干活回来出一身汗，又长期没条件洗澡，我们就觉得很难受。我们都想洗澡，于是就一起到村里一条沟下的井边去冲凉。我们都穿着游泳裤下了沟，把水从井里打出来冲一下。后来发现过桥的大姑娘小媳妇见到我们都捂着嘴就跑，还有些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就指指点点地笑话我们。后来到劳动的时候，村里的妇女就笑话我们说，你们这些大娃娃也都快长大成人了，哪能还在村里光腚呢，人家婆姨都不敢看你们了。旁边那些婆姨就哈哈大笑，我们就解释说，我们哪敢光腚，都穿着游泳裤呢。他们就一脸茫然说，游泳裤是啥？原来他们都不知道游泳裤，就像城里那里游泳池他们没见过。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就不在井边冲凉了。卫生问题解决了，那么知青们又是如何解决吃饭的问题呢？王衍生说，做饭首先要解决的是烧柴。我们在北京用蜂窝煤，没有烧过柴，对砍柴的理解也仅仅局限在书本上，以为只要拿着斧子柴刀去山上砍柴就可以了。但是真正在梁家河解决烧柴的问题却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那里的黄土地很贫瘠，山上没有什么树，我们只能把草根一点一点地撸回去当柴烧。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生活真艰难，做饭还要为烧柴发愁。我们费很大劲儿，把粮食从文安邑拉回梁家河，有麦子、玉米、小米、高粱等，但是这些粮食都是半成品粮。我们住的那个窑洞前面有个碾子，我们用毛驴或骡子拉那个碾子加工粮食，比如玉米粒就要用碾子碾成玉米碴子煮粥吃，或者用磨盘磨成更细的玉米粉，我们可以做团子吃。一开始我们干这些活都是很费劲的，赶不好毛驴，拉不好磨，加工粮食耗费很多时间。那么当年知青们在梁家河是怎么劳动的呢？王衍生说，刚到梁家河我们就在基建队，主要任务是打坝拉土。我们在北京都没干过这样的活，干得不熟练，村民就手把手教我们。千万别小看这些简单的体力活，如果掌握不好技巧就干得又慢又费力气。起初我们连挑水都挑不好，陕北的扁担是用两根又扁又长的木棍绑在一起做成的，立起来有一人多高。这种扁担不像南方的竹扁担，竹扁担挑东西时会产生形变，从而起到缓冲作用，而木头扁担特别硬，没有形变，把所有重量结结实实地压在肩膀上。我们用扁担挑着两个木桶走到井边，把水挑回住处，再倒进水缸。刚开始我们用小木桶挑水都挑不好，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掌握不好平衡，不是往前就是往后了，二是肩膀受不了，扁担把肩膀硌得生疼。从井边到窑洞不算远的路要歇好几次，几趟下来肩膀就被磨破了皮，但第二天水缸里没水了，还是要去挑水，磨破皮的肩膀火辣辣的疼。到了春天，劳动就真的开始上强度了。刚开春时夜还长，6点多钟天还没亮，村里就开始喊上山受苦去喽。开春农忙就是要起得这么早，我们急匆匆爬起来还得刷牙。村民没见过刷牙，说这帮北京来的娃娃一到早上就口吐白沫。洗漱完毕，我们就开始跟着农民整地送肥，不会干的也要跟着干。我们这些挑水都挑不好的知青到了农村的时候就得往山上挑粪，这是又累又脏的活。挑粪的筐比较浅，里面装好沤好的农家肥， 我们挑着肥上山，不但路远，还要走这种之字形的羊肠小道，山路又窄又陡，所以劳动强度很大。我们不想落在后面，在路上就使尽了全力，尽量走快一些，结果力气很快就用完了，再干后面的活就没有什么力气了。慢慢我们就发现，农民上山的时候并不是健步如飞，而是慢悠悠的，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要干农活，就像长跑一样，不能一开始就冲刺，必须要保存体力。下收的时候，我们到山上去收麦子，麦地离村子大约五里路，并且是在山上比较高的地方，麦子收割好以后就一捆一捆的码放着，往回挑的时候扁担一头担一捆，挑麦子更累，一是因为距离远路不好走，二是因为无论多远中间都不能休息，因为一旦把挑子放下，一捆麦子在地上一蹲，麦穗就会散落，当时亩产不到100斤，如果在往回挑的途中掉几斤麦穗，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挑麦子只能换肩，不能把扁担卸下来休息。五里山路挑着麦子经常要走1个小时，那也算是快的了。晋平当时是我们村知青里年纪最小的一个，那些农活对他来说真是难上加难。那时我们学犁地，虽然看着简单，人家都是一个直线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一弄就是歪七扭八。晋平最初和我们一样干农活，也是很不熟练，但他从不服输，吃了很多苦以后他干活也熟练了。我离开梁家河以后，听到他当了村支书的消息还是有点吃惊的，没想到他在农村扎根了。 从不服输，吃了很多苦之后也就熟练了，听到这句话真的是让人非常感动。这句话蕴含了知青的自我磨练，记录了习近平下乡经历中的艰苦奋斗，还折射出朗读者吴京的那种勇于挑战自我的精神，这些都值得当今时代所有年轻人去学习去实践。 好了，今天的青春联盟之青春读书会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北京团市委的大力支持，感谢所有参与朗读的志愿者。 您还可以搜索团市委微信公众号靠谱青年，或者在喜马拉雅和网易云音乐上搜索982青春联盟收听相关节目。主持人施潇、黄源，代表编辑初阳、孟雨，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就不需要理由，也许会坦克，却从不会停留。就是我给我最深的勇气，它这样燃烧，从今天到永久，那一刻付出就无所谓拥有，纵然是风雨，现在一起守。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